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梦阳，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为大家来呈现游遍世界的故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n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都是可以的。听天下，旅游节目当中的一股清流。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了。突尼斯外交部啊，在2月16号的时候正式宣布，对持有中国护照的入境突尼斯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也就是说，各位行者们只需要提供有效期内的护照、往返机票以及突尼斯地接社或酒店提供的酒店预订单，就可以开启前往突尼斯的美好旅程了。而且呢，停留期限为90天。具体的相关信息呢，大家可以参考突尼斯驻华使馆给出的官方文件。说到突尼斯啊，可能你会问了，哎，去突尼斯有什么可玩的呢？突尼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集合了沙漠、海滩、山林和古文化的国家之一。这里多文化不断更新和融合，无论政权怎样多变，也依然维持着平和稳定的生活状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突尼斯来看看。突尼斯的第一个标签就是沙漠之边。可能来到突尼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腹地。这里根本就没有路，这里有的只是沙子，堆成金字塔高的沙丘和随风流动的金色粉末。而这些世界上最不适合生活的地方之一的常住客，总是在各种地方和场合彰显着他们的存在感。你的食物里、袜子里、鞋里，甚至指甲里、耳朵里，都会有这些不速之客的踪迹。事实上，在你离开撒哈拉沙漠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依然能够从身上找到星星点点的沙粒，哪怕只是打了一个喷嚏。来到突尼斯，可能给你心灵冲击的就是那火焰般的撒哈拉沙漠。而一提到撒哈拉沙漠呢，不免俗套的要提到三毛，三毛和荷西的爱情，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情节。在三毛的笔下，如梦如幻又如鬼魅似的海市蜃楼，连绵平滑温柔的如同女人酮体的沙丘，迎面如雨似的狂风沙，焦虑的大地向天空伸长着手臂呼喊嘶喊。这些文字都带给我们对于沙漠的向往。如果你有足够经验的话，那么撒哈拉沙漠对于你来说就并不危险，就像读一本书一样读它。车窗外或高或矮的沙丘将成为你视野的主角，并且可以成为脑海当中唐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荒谬场景的演示场。毕竟撒哈拉沙漠太大也太空旷，在这样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所有的想象力反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当车行驶到一个沙丘顶端，山谷中一片白色的帐篷营地将映入你的眼帘。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西方的天空洒满一条条橙黄色的光带。极具震撼性的色彩配合你脚下的沙粒，包含着阳光热情的温度，提示着你正处于一片不毛之地的腹地。虽然在沙漠之中设施相对简陋，一个厚实的粗布帐篷在夜里能够为你抵挡撒哈拉的风沙和寒冷，让你也体会到了水在沙漠里的珍贵。即使是洗脸，也不忍心把水龙头开大。这一夜和你作伴的只有满天繁星和撒哈拉寂静的沙丘，一切浮躁的现代文明都可以抛之脑后。没有电，更没有手机信号，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带有永恒感的自由。在沙漠里，48度的温度是小意思，但是乘坐四驱吉普车在沙漠里狂奔，有的只有刺激的尖叫，根本想不起来炎热。这是怎样的100公里狂飙？你可以足足地领略司机的高超车技。吉普车就像游乐园里面的疯狂老鼠，有颠簸的冲击，没有颠簸也要创造颠簸，也要冲。娴熟的司机师傅也会时不时地让车左右抖一抖，拿惊恐的你来取乐。不仅如此，还要高空失重，当吉普车遇到山丘，就要像滑板一样冲向山顶，再冲下山坡。 此时回头看一看，可能你后座的朋友已经东倒西歪，墨镜跌到了鼻尖，缩着脖子防止脑袋冲撞车顶。一个急刹车，可能你的吉普车就颤颤巍巍地停在一个高大的沙漠山顶，而眼下是近乎垂直的山坡。哆哆嗦嗦地下车，生怕扶一下车门都能把车推下去，拍完照再哆哆嗦嗦地爬上车顶。司机师傅毫不含糊，一脚油门，你的车便会大头朝下的滑下去，只能听到车顶的喊声，一片歇斯底里，足够唤醒整个沙漠。突尼斯印象，沙漠。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tadium.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突尼斯。刚刚呢是突尼斯的第一印象，沙漠。其实关于沙漠，还有它的另外一个附属篇，就是沙漠盐湖。吉利特仅次于南美的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和青海格尔木的查尔汗盐湖，号称世界第三大盐湖，同时呢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盐湖。这儿也是电影《星球大战》当中虚幻的外星球卫星的拍摄所在地。虽然称它为湖，但是由于阳光燥热超速的蒸发，且所能补充的雨水又太少，使得水中的含盐量是世界之最。这片干枯的湖面长160公里，宽22公里，早期由于造山运动而隆起。据说这片湖底曾经发现过鲨鱼的骨骸，证明远古的时候这儿曾是一片海洋。到了盛夏时节，当太阳升起，光线逐渐强烈之时，又会升起似幻似真的海市蜃楼，且能看到的几率绝对世界第一。昔日里，不少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驼队就因为被海市蜃楼所吸引而在迷途当中走失。产生这种景象的原理，就是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年降水量仅有100毫米，而夏季的温度却高达50多摄氏度，干燥的气候使水蒸发得更快，以至于形成海市蜃楼的奇景。不同于以色列约旦河谷的死海和美国盐湖城的大盐湖，在这儿你完全看不到海水波涌的情形。据资料记载，这儿的岩层厚度从1米到20米不等，最深的地方有30米。于是整条横跨盐湖的公路就修建在厚厚的岩层上，公路边有一个盐场，是撒哈拉的奇特景致。路边有小摊在兜售沙漠玫瑰。沙漠玫瑰是什么呢？沙漠玫瑰是细沙在几千年的风雨雕塑当中风化而形成的，其中还会有零星的细沙镶嵌在实质的花瓣中间。它没有真玫瑰花的叶子和刺，只有花朵默默地开放在戈壁滩当中，永远不会枯萎凋谢，被当地人认为是永恒爱情的象征。除了驾车，当然还可以骑着单峰骆驼抵达沙漠当中的吉利特盐湖。当然抵达之后驾驶一下沙漠的卡丁车飞驰也是一件非常拉轰的事情。杜兹呢是骑单峰骆驼的最佳地点，因为这里的人们保留着饲养骆驼的古老风俗，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沙漠之舟。不过供大家乘坐的都是公骆驼，为了保证种群的优势，当地人也会坚持传统，到了交配的季节，让这些公骆驼到沙漠深处去寻求配偶。一年之后，降生的小公骆驼依然会走出沙漠，继承父业，担当沙漠之舟。也许正是这样的原汁原味，杜兹被称为骆驼之城。每年12月还会举办骆驼节，这也成为了远近居民和游客云集的一大盛事。听到这儿，是否已经心动了呢？别急，稍后还有更美的突尼斯。 There's a rhythm and rush these days.Where the lights don't move and the colors don't fade. Leaves you empty with nothing but dreams.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11点到12点带你游遍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非突尼斯。突尼斯的迷人之处啊，一部分属于对于广袤无垠这个词想象的撒哈拉沙漠，而另一部分则隐藏在首都突尼斯市的隐秘街道和历史废墟当中。突尼斯因为地处南欧和北非的交通要塞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除了各民族融合形成的独特文化之外，也饱受战火的蹂躏。当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让突尼斯的传统生活变得暧昧难言。在这种悠悠长长的千年岁月面前，前面的古罗马统治时代太遥远，后面的法国保护地时代又太短暂。所以如果你要问传统的突尼斯人是如何生活的，最好的答案就是去逛一逛阿拉伯人的传统聚居区麦迪纳。和很多的穆斯林城市一样，突尼斯城也有它的麦迪纳。穿过市中心的卡斯巴广场，就能看到一片保存完好的古老街区，便知道在这儿可以触及到突尼斯人生活当中最为市井的一部分。这里与其说是街道，倒不如说是小巷子，窄窄的一条条的小路，两边呢都是鳞次栉比的商店、作坊以及阿拉伯风格的咖啡馆等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当地特色也是在这儿应有尽有。如果你打算去旁边更深一些的地方探一探当地人的真实生活，不用担心蜿蜒曲折好像迷宫一样的麦迪纳，如果你在里面迷失方向，当地人会非常热心地告诉你出口在哪，甚至会亲自带你走到主干道。而在古老的麦迪纳穿行，自然少不了去当地典型的阿拉伯咖啡馆和水烟馆里面歇歇脚，点一杯地道的阿拉伯咖啡，看着几个当地人三五成群地围着一个桌子抽着水烟聊着天，便不难感受到这里悠悠然的生活节奏。在这些仿佛人类血管一样复杂蜿蜒的街道当中，除了墙上颇为趣味的涂鸦，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当地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会向你兜售一些猎鹰的合影，有一些呢可能只是懒洋洋地看着报纸。夹杂着水烟味的空气当中，时间静悄悄地在流逝。如果说突尼斯市拥挤狭窄的麦迪纳还让人残留着对于突尼斯人的戒备之心的话，西迪布赛义德就会让你放下所有的不安。那里的美丽和纯粹实在太像欧洲了，人们可能更加熟悉也更喜欢这里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蓝白小镇。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另外的蓝白小镇。之所以称它为蓝白小镇，是因为这个坐落在地中海边上的峭壁上的镇子，所有的房屋只有两种颜色， 白色的墙，蓝色的门窗，如此的单纯，却是如此的美丽。整个镇子上是沿山势蜿蜒而上的，布局很简单，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两边呢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白色屋顶，也有一些小巷是从屋子里伸出去的，房屋大概都是两三层高，让人感觉好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一样。白色墙壁上镶嵌着蓝色的铁窗和蓝色的木门，阿拉伯式的蔓藤涡旋展示在铁窗的窗棂上，对称而又迷幻。木门上半部是穹顶，代表着清真寺的建筑，门上的蓝色铜钉则拼接出星星和月亮，还有弓箭、花卉等等伊斯兰图案，华丽又精美。蓝白相间的房屋铸就了这座蓝白小镇。如今小镇上已经很少有先前的居民了，大多数的蓝白屋子是一家家的商铺，可是即使是琳琅满目的店铺也没有什么喧嚣。白皮肤、黑皮肤亦或是棕色皮肤的老板静静地会坐在门前的阳光下或者是绿荫里，蓝和白似乎将一切喧嚣都过滤掉了。沿着房屋中间鹅卵石小街旁的台阶一阶阶地走下去，坐在露天的咖啡馆，坐在木质的长椅上，点一杯突尼斯人最爱喝的薄荷茶，倚着栏杆面朝大海，不知不觉便沉静下来，融化在这纯净的蓝色和白色当中。如果站在小镇的最高处，可能你会发现其实这里地势险要，真的是临海的峭壁。可正是因为清一色的蓝色和白色消除了所有的陡峭，将一切都平和地铺展开来。听说这里的房屋之所以选择白色，是由于生活上的考虑，因为地中海沿岸的夏天非常的炎热，而白色具有不吸热又容易散热的特性，因此涂在房屋外墙可以保持屋内的凉爽，再加上这里盛产石灰，所以选择白色也就理所当然了。有一位突尼斯朋友开玩笑说，这里只卖蓝色的油漆和白色的石灰，就能让生活过得自由自在。事实上，如此让人惊艳的蓝和白的搭配，在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方并不鲜见，只是突尼斯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人天性的格外尊崇，才让这个蓝白小镇成为了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如果你觉得突尼斯只有唯美安静的蓝白小镇，那就错了，这里还有一场星球大战。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之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 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突尼斯。其实说实话，我要承认一下，对于突尼斯这个国家，之前我对它的了解很少，只知道它占据着北非的一小块地方。在研究突尼斯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是有一次我被《星球大战》的海报所吸引，导演卢卡斯曾经在突尼斯取景拍摄。算起来啊，我也不是《星球大战》的铁杆粉丝，什么《星球大战》啊，《星球大战前传》啊，这些复杂的题目啊，我都搞不太懂。但是呢，每年上映的时候，我都会例行的去参观一下，但是也从来不记得一年前那一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啊，我们来到突尼斯，自然要去到《星战》的取景地马特马他，天行者的家乡达杜尼星球的外景就取自于这里。其实《星球大战》每一部影片，导演都会来这儿拍摄一些外星球的重要场面。你很难想象，这里会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原始人居住地。它的建筑呢，富有自然的原始美，也曾经作为博布尔人的居住地，这是北非最古老的民族。目前，博布尔人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都有居住。在突尼斯的博布尔人主要就居住在马特马他地区，而一些当地的博布尔居民依然住在传统的地下穴居里面。博布尔这个词啊，是罗马人所称的野蛮人的意思，其实呢，他们才是突尼斯真正的主人，远古时期就生活在南部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公元前5000年，由于干旱的加剧，开始北迁，到达了沙漠北边的山脉，并且找到了水美风美的地方定居下来。到公元前14世纪，迦太基人来到突尼斯。公元前9世纪，建立了迦太基殖民地。迦太基统治者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就开始霸占土地，并且强迫博布尔人为奴。后来呢，博布尔人逐渐变成了穆斯林，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并且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传统生活习俗。放眼望去，这些村落存在于沙石黄土遍布的崎岖山区当中，这里有着壮阔的峡谷、山峦和丘陵，没有什么树木，也看不到什么植物，干旱少水，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灌木。这些荒凉反而有着它独特的艺术之美，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星球大战》的导演才会来到这里拍摄。漫步在博布尔人居住的小村庄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在门前打牌或者是干活。由于这个地区受到撒哈拉沙漠的影响，整年都是干旱少雨而且酷热的，人们正常的生活经常会受到侵袭，但是居住在这种地下村庄里面却是清爽又舒服的，没有那么多炎热，又可以抵挡风沙。据说这种地下村庄啊，一年四季都不受外部气候的影响。不过呢，现在大部分的原住民已经搬到了楼房里面，这些洞穴呢是供游客来观赏，当然还有一些建成了酒店。星球大战第一部大概是30年前吧，当时呢拍摄星球大战的那个洞穴已经变成了一家旅店兼咖啡馆，专门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其他的洞穴呢，好多也成了旅店，当地人居住的不多。突然间想到，是不是有点像陕北的窑洞，很狭窄，但是带着原始的气息。洞穴里面也是一样，有卧室、作坊、厨房，还有存放粮食的杂物空间等等。如果你去到那儿的话呢，全程步行下来也不费力，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了。到达了马特马他，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了。东面是蔚蓝的大海，人生喧嚣，富裕多情；往南是撒哈拉沙漠，干旱炎热，寂寞无边。今天呢，我们去到了沙漠，去到了小镇。明天我们是不是要去一下迷人的地中海呢？

什么